make it without you. And the cold, the truth is, I waited too long. And the cold, the truth is, I can make it.

let me love you, baby. Let me love you.

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，若有因必须报，这夜让我数以便来日报，才明白谁不管早晚有幸入同路，都改变彼此气数。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，也造就我所有突破，当时如果通行无阻，怎去铸造今天的我，一起挡雨各自都可，老人熟人同样有因，少一位也不可。有人来吻，有人来锁，都影响我继续做我，一场人生可能如此多，你写好的结局留待你将彩蛋分散着给我。有他像你这种听事会辅助我吗？每个坏人亦做过好人吧，如若计分请相加，原来有人扶我有人拦我，也造就我所有突破，当时如果通行无阻，怎去铸造今天的我，一起讲与各自都何，路人熟人同样有因，少一位也不可。沿途有人来吻，有人来锁，都影响我继续做我，一场人生因人如此多，是铺天跟盖地撩拨我，万千的星雨多雨，若要答谢谁，上半生早满座，新故事留待你将彩蛋分散着给

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环球好音乐，嗨翻你的听觉神经。魔力音乐课 ，Music。 Choice. Anywhere, anytime, I would do anything. 被一直搬动，切开我身体，研究我的风雨，这圈是我，那圈是你，给过心的开心。正义计算着我，计算着你，过不去的过去，一是婴儿哭啼，二是学游戏，三是青春无语，四是碰巧遇见你，了解着 在同一天空之下。

活力 Music， 不听话，只听歌。 Shooting stars, they're here then. Go on.

还记得那下雨天，我们相约在你熟悉的那一条街。 I say 一点一滴一字一句我都愿意围绕着你、oh. 也拥抱你 Baby tonight 一生却越来越爱，再也不分开 Baby tonight 情不自禁用时间来告白、oh. Baby tonight 把你所有秘密解开，到底让你全部都说出来。笑着拉开窗帘，看你睡得那么甜，我轻轻待在身边，再靠近一点，想吻你的脸一遍一遍、yeah、你发香总那么的让我沉醉、yeah、衣服线条勾勒出弧线那么美、能不能晚一点再睁开你双眼，那是微笑的弧线，幸福是每一夜都能在有你的房间，让你能不感觉孤独。 Baby tonight tonight 一生却越来越爱，再也不分开。 Baby tonight 情不自禁用时间来告白、oh, Baby tonight 把你所有秘密解开，到底让你全部都说出来。再迷路，我愿意为你付出全部。 Baby can I just hold your hand， 我不敢迷路走这一路，没有不可以，我陷入你占据所有的一切，从这一秒 you're my only girl， 用童话般美好走到最。

动，切开我身体，研究我的风雨，这全是我，那全是你，给过心的开心。正义计算着我，计算着你，过不去的过去，一是婴儿哭啼，二是学游戏，三是青春无语，四是碰巧遇见你，了解这个你，沉迷这个你，时间暂停，再继续是十几末夜里，百事坏了意，前世挣扎梦醒，万事贴心离开你，经历这个你，活成这个我，细数神奇，想起的我，想起了你，难跨过的难过，听发出的警告，预警的眼睛，人家燃烧死

Oh,

蝶凋落，微风洒悲